是何许人，在风 相信刻画成回忆，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。可能回到冰河社区，都想把你抱进处理，你的笑头疗愈，让人生也苏醒。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，像失落文明，能否一场奇迹，一场生机，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。想见你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，穿越了情的黄河，山间山里人海里相遇，能见到我几星期，对你爱情最难解的谜。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。多想把你抱进处理，你的笑头疗愈，让人生也苏醒。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，像失落文明，能否一场奇迹，一场生机，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。想见你我只想见你，穿越了情的黄河，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心机，对你爱情最难解的谜。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 好不容易

是不是我错了，搞错了，别亏了，别傻着了，别忘了。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，问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，我该相信你很爱我，不愿意敷衍我，还是明白你不讲挽回什么。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，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总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狼狈比失去难受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也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紧的右手，最暖的手口，谁记得。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的懂得，自尊常常将你拖着，把爱都总曲折，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，狼狈比失去难舍。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，我怀念的是一起走过，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。我记得那年生日，记得那一首歌，记得那片星空，最紧的右手。

在异乡，你过得还好吗？外边的床不比家里的大，晚上冷了你要盖点啥？过年高低我肯定回家，记得帮我常看看爸妈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